好啦，一依輪輪到下一 part 就展望啦， 即係短期將來。短期將來，你解釋翻一樣嘢先。當時咧，我記得話傳出岩田聰死訊嗰日咧，好多本地媒體咧，佢話：哎呀，岩田聰玩完啦，好擔心。Come on， 唔好咁傻啦！即係用翻 Steve 作為例，你估 Apple 而家諗緊即係貪揾餐食餐升咩？一間正常嘅公司，起碼諗嘅就唔係而家，起碼諗緊出年、後年甚至五年計劃，即係呢啲好正常嘅。 不過有啲唔同 planning 嘅， 不過有啲唔同。 你 先 講埋先啦，即係話即係舉個例，你覺得 Steve Jobs 即係你話 iWatch， 即係 Apple Watch 呢樣嘢，你覺得 Steve Jobs 未死嗰陣時未有 Apple Watch 咩？點會未有？即係好多嘢根本上可能 Steve Jobs 就算啊個諗到個 idea。就算未有任何嘅實際開發之前，可能有啲 brainstorm 咗啲點子都好，就算最尾唔出嚟都好，可能喺佢死之前，可能有三四樣嘢係希望延續落去，即係或者提出過一啲 idea 出嚟先啦。正如岩田聰喺即為例，你覺得佢即係哦兩腳一伸就代表佢任天堂而家就變曬啲路線唔會噶嘛？你即係做開發遊戲，大家都知道一個軟件。可能我今天開發，可能我要年半至兩年才出到的話，咁即係我起碼會有年半至兩年的貨仔最得閒到啦。更何況可能一間公司的、短中至長期的呢個規劃，可能是五年甚至更加長。你認為即之前我記得、早前誒天堂咪公布了話，即係銀聯張仲喺度嘅，開即係話宣布了跟呢個 Dina 合作搞新的次世代機，即係 NX 咧，嗰時佢仲喺度。你覺得？而家呢個 moment 部機未行咩？唔係，因為都講咗話出年會出啊嘛。咁你好多嘢即已經係 ongoing 行緊，即係我覺得可能是原型機，甚至係一個接近 Fireless 嘅機，已經喺任天堂入面都唔出奇噶。有啲 game 已經做緊，所以你話係咪阿岩田聰過咗身就知道任天堂即刻？其實梗係唔會啦。可能就算、VU 嘅後一代機，甚至可能係呢、這個 3DS 後嘅機，起碼有啲好 basic 嘅其實已經 run 緊，有乜出奇啫？ 嗱，不過問題有一樣嘢就係、是。相比起、Apple 佢本身幾乎日食五六年，因為其實 Steve Jobs 佢有事咧，其實唔係一兩年事，係好長時間。 咁岩田聰有事都唔係一兩年嘅事。 問題就係佢問題就係佢期真係一兩年，因為呢啲嘢通常咧一發咗之後一兩年就。 佢舊年冇去 EV 之前，明舊年 EV 之前佢病都好嚴重啦。 但問題就係 Steve Jobs 後食五六年，即係有一樣就係佢安排曬所有嘢後事嘅。其實當 Steve Jobs。最後嗰兩年時候，佢基本上已經唔理嘢㗎啦，即係主即係一般細嘢，即係叫做 淨係出嚟做呢個招財貓啦。 招財貓嗰陣時都唔出添啊，基本上佢已經交低咗所有嘢，因為佢好啱就係 Steve Jobs 佢厲害就係講就係佢揾到 Tim Cook 同揾到 Tim Cook 幫佢打理曬啲最麻煩嘅嘢啊嘛。 咪即係等於山內博揾到呢個岩田聰一樣，即係話人就好多，人才都唔少，但係。真正信得過覺得佢可以交託俾嘅人真係會好少。即係舉例，點解任天堂點解山內博唔揾？宮本茂，宮本茂唔肯做已經係其一啦，但係宮本茂嘅性格真係唔適合 run 一間公司，真係真嘅。 咁你 program 始終你開發者同埋經營者兩樣嘢咁。 係啊，即係用開發者為例，即係用鈴木裕。如果鈴木裕做經營者，撲街啦，講死得啦。係 啊， 一隻 game 都出唔到就玩。 咁而家時工程師同埋經營者兩樣嘢嚟㗎。係 啊，喺一個角度唔同啊嘛。一個就想力爭完美，咩都用最靚嘅料。 一個打算盤， 一個就要計數兩樣為出。 打個算盤，你打唔掂。 明㗎啦，啲就。 即係佢變形咗就，同埋岩田聰嘅前就係、是，就算佢有後繼者問題就係、是，你佢有冇咁嘅所謂叫江湖地位，去令佢後繼者上台先？依、這個先問題，因為佢而家係情況就係好顯然㗎啦。任天堂而家係冇完全 群龍無首， 雖然話繼續温緊啲嘢，繼續温，但係咁 出年咧唔知點㗎啦。 依家又係幾大鑊嘅，佢冚咗一個就係冇冇一個 啦，其實 係冇一個可以真係玩事真係因為。最有江湖地位宮本茂，宮本茂佢既唔想都唔應該去做。 但我覺得有個真係有個機會，唔係講笑，真係可能係夾硬逼佢上，因為你而家任天堂壓賭場嘅人真係冇，因為其實佢唔係話冇遊戲商場有大量，但係咧用翻一個例子講翻啦，宮本茂喺應該係風之子飛棒嘅年代，都成十年以上啦，講過佢想 step down， 佢想唔。插手做遊戲啊，淨係想即係佢喺上面睇住嘅啫。但係咧，風之子飛棒事件就話咧，因為只 game 太偏鋒唔得，即係啲人唔接受，銷量唔好，令到佢變咗係要睇之後隻作品要走出嚟。即係話佢唔係佢信唔過下面啲人，係下面啲人真係唔夠咁嘅實力，即係變咗佢唔出嚟唔得。其實雖然而家話我係停時間去 mon 做好多 program， 即係好多個 title， 佢唔需要隻 game 都落手做，但係佢想真正。放手佢放唔到手，其實係咁樣啦。連喺遊戲創作方面，佢都放唔到手。咁其實遊戲因為你都知遊戲機要靠遊戲賣錢㗎啦。咁佢邊有可能就走去做呢個社長個位，而真係將 mon 住遊戲嗰個 part 交俾人？即係你問 岩田中都講過，他之前他是做 program 出身，很犀利啦。他做了社長之後咧，佢冇時間去啊，講緊係做 Hell Lab 社長之後咧，佢根本冇時間去發遊戲。但係咧，即係呢啲啲傳聞啦。大亂鬥嗰時啲工程師搞唔掂，即係搞到死曬，佢都係要揀抽 Weekend 嚟幫下手，將解決咗佢啲僆解決唔到問題。你諗下叫公務員唔通一至五就去做群證，星期六就出去救忙唔得噶嘛？ 所以而家佢有個，所以佢而家係兩頭馬車啦，暫時啦，即係暫時係叫臨時啫，就係、是、竹田遠洋一直以來咧，佢負責開發硬件嘅。 但係佢真係唔夠知名度， 唔夠知名度。呢、這個問題就係、是、你呢個要做寫咗，你一定要壓得到陣。你要外界知道你呢個人啊，你竹田唔係話，即係講就係你行內行人知道咁樣，可能任天堂本社裏面知道佢幾勁冇用嘅。外面因為你唔知嘅話，你將你行出嚟，你交唔到曬。呢樣嘢其實係甚至而家好多人擔心最大問題就係你嘅後繼者有冇辦法壓到一間，因為你唔係一間小型公司，係中型公司，一間世界級嘅遊戲公司。你個社長如果壓唔到陣嘅話咧，喺尤其是呢個年頭， 其實咧，我覺得 你唔係你話順風順水，好似 我個人睇法咧， 早幾年仲好， 我真係想佢喺外面請個人翻嚟，因為咧，你揾頭先嗰兩個線下一個上都係夾夾硬嚟，都係對間公司對件事都未必係最好。你揾個猛人翻嚟咧，雖然可能係會令到內部啲人會氣餒，但係你咪當等於阿生內博揾岩田聰一樣咯，即係起碼揾一個公認有實力嘅人嚟，起碼揾一個管理才能嘅人嚟咯。 不過問題依、這個先有問題就係依條橋當初 work 得起，係因為當初沙內一拍佢一批拍佢一拍台，你冇 人聲。佢係力排眾議㗎。係 啊，但係而家你可唔可以先？你有冇咁嘅即係就係、是除非你話兩個即係你話宮本懷原田兩個一齊認為係佢啊，即係問題依樣嘢。 佢兩個性格都唔係啲咁強硬嘅人， 呢樣先係問題啊嘛！當你話如果你話如果而家沙內博仍未死，純粹喺屋企去約佢出翻嚟壓得住陣，跟住佢再揀人咧，或者仲得，但係都去埋啦。而家 所以而家個問題就喺呢度咯， 變成咗好唔係好迷霧狀態，大家唔知點算嗱。呢個 錯咗咩咧？我唔知道喺岩田聰走之前係冇穩定後繼者。如果岩田聰走之前係冇穩定後繼者咧，其實係好大鑊嘅，係。 同埋就算穩定後繼者，我覺得。你有冇本？你有冇咁嘅所謂叫做後台推佢上台？因為 即係因為我好似頭先咁講，第一可能岩田聰想揾就揾唔到啦。第二可能佢真係走得好急，即係話佢可能佢都冇遇到自己嘅病，就係好似話係好似係做完手術就即刻過身嘅，即係個手術之後失敗啦。即係話可能佢自己都冇遇過咁樣嘅。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當初山內博推佢上時，山內博仲未死啊嘛。即係你推上去，你後面仲有老太爺喺度睇住當，但係而家。你推咩？ 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佢如果真係知道自己嘅病，其實應該 suppose 兩年前要穩定咯。但係佢冇穩，即係佢唔知道自己病情原來係咁大鑊咯。 我諗佢好真係完全係意外嘅，因為你唔似阿攝作就已經係一早咁，佢五六年前已經穩定曬嘅，就係佢將所有膠體出嚟啦。佢又好穩， 佢六年前如果穩唔到個肝嘅話，佢都過咗走咗啦。 問題就係佢一當佢肝咗之後，佢一路佢知道自己擺唔得落啊嘛。佢一路將所有嘢分曬落去㗎。結果去到最後嗰三四年，其實佢三四年佢狀態仲好嗰時，即係仲係入翻 Apple 時代，其實啲嘢已經交曬俾下面咩僆㗎啦。 佢咪所以咪先問佢淨係出嚟做招財貓咯。 但問題就係你岩田中佢自己仲佢自己再親身出嚟拍入你聽咗大 rap 添。 唔係，所以咪話點解今次條片咧 ，EV 條片咧會變咗暴公仔人解釋嗰樣嘢？可能佢個狀況真係差到可能好瘦啊，真係可能好弱，佢根本就唔適合出鏡，所以先至今次 EV 條片三個大粒佬都係用暴公仔出到，即係。表面上好似得意，實際上想掩飾咗佢衰弱嘅情況咯。我覺得係啊， 依樣係弱。嗱，任天堂最後而家得翻啲叫做咁講咧。任天堂而家就扭亂啦，但係所知嘅而家暫時知道就係 NX 嘅計劃應該係會，我覺得已經唔係叫做企劃中啦，應該係 而家預 plan 幾樣嘢啦，出年 EP 會擺出嚟啦，或者出年拎出嚟啦。但係咧之前講過，一係就出年出，一係就係零七年投出，總之就係、是。會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就有了，但是他堅稱又用回之前那條橋，我不是 Game Boy 後繼機，即是不是 DS 後繼機來的，聽住先啦，你放他成功了之後不會當了取代了 DS 嗎？但是這部機呢、看他那些、公佈呢，這部其實 suppose 應該是一部叫不是叫做 Terminal， 因為其實 suppose 這部不是一部機來的，它應該是一個 platform， 是呢佢拎曬可能電腦又好，其實應該，我覺得佢係行 cloud 咯，即係其實佢係話你到時咧遊戲機又好，細路機又好，browse game 都咧都係玩緊 類似嘅嘢，呢一個係可以直接 read 到你嘅 account。但實際上，當然你唔可以部機好弱，起碼即係舉個例，你當係一部 tablet 都點都好，起碼佢係要有足夠嘅運行到佢個 streaming 先啦。但係佢而家 NX 佢希望就唔係純粹係一個遊戲咁簡單，即係唔係一個 3D 打開咁玩，佢即係將所有嘢擠曬喺自己 server 度，只不過係。拉落去你部機度，但你所有嘅嘢都會啲 account 啊，你啲資料喺曬個 server 度。 而家咪玩啲招啦，好多台。 係啊，即係起碼佢想 centralize， 即係佢會覺得，哦，我中意喺街可能攞住個 tablet 或者電話身份 light 去玩啦，我可以嗰個 account 去到我手提機又得，去到家用機咯，即係佢希望佔曬你所有嘅時間。即係其實你都知而家即係網絡年代，你要賺你錢咧，最緊要就係佔你嘅時間，即係。其實就算難聽啲講好，而家好多人部部機都有啦，全機中制化，但你有幾多時間玩呢？可能我又有 PS4 有 Xbox One， 但玩最多嘅時間玩部手機。其實佢最因為你一知近年DS 咧 3DS 咧業績係下降咗咧，最主要嘅原因唔係因為佢賣得差咗或者係啲機賣少咗，係因為話啲人嘅遊玩時間真係少咗，係比手機遊戲會貨金嘅班搶咗。咁你諗下啦，人好公道嘅，一日24小時。我玩手機10小時，我仲邊有時間玩 3DS 咧？久而久之，我買 game 一定少咗。 嗯， 仲有貨金可能令到我少咗錢去再買 game。即係佢就係、是、其實 NX 根本上就唔係話要同乜嘢機種競爭，佢係要同手機競爭。 依樣係任天堂其實最佢任天堂其實依幾年嚟佢都係頭痛緊依問題。佢有嗱有依遊戲廠就唔使講啦。你再同手機競爭最簡單就係我出手機 game 咯。係 啊，佢即係其他如果係做呢樣嘢 ，first party 咧，唔係 first party 咧，冇呢個，因為佢冇啲平台包袱，佢出咩都得，出手機 game 好理所當然噶嘛。 任天堂 本身係主機廠商，即係嗰句問你啦，你好人好搞笑啊！成日問點解咧拖羅貓咧唔出手機 game 冇心 ，Sony 嘅嘢點解唔會喺 Sony 平台出，要出喺你其他平台？呢樣嘢唔 make sense 噶嘛？ 即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任天堂 Sony， 你又能够喺呢个市场呢、這个 market 里面有讲有发言权，你讲咁大声，系因为你有手机，你有部机喺度，你 platform 喺度。Sega 点解死依家咁快？就系、是、当初听人点，听人啲人话佢，你出 game 唔出机嘅话，要更快，叫咪濑嘢咯。冇平台冇咁发言权噶。 如果佢嗰阵时嗰个 DC 咁嘅情况，佢再出部新机，可能真系令直接宣布世界玩完噶咯。 但问题就系、是。你冇咗平台就冇發言權啫嘛，好現實嘅嘢。 你要接受自己冇發言權，再重新上路，即係呢樣嘢係好現實冇辦法。 但係問題就係任天堂同埋 Sony 都唔去，都未去到二位嘛。 任天堂而家佢開始同Dina 合作，佢都將佢啲例如 Pokemon 嗰啲版權俾人哋幫佢出啲垃圾方塊 game， 即係咩？佢都會知道我係一定要試走呢條路。當然佢都好清楚，你大家唔使諗啦，你唔好奢望手機玩到 Mario 嘅遊戲，即係講緊傳統過關唔會嘅。你手機係會有嗰啲 character game， 但當然可能咧100隻 game 面咧99隻咧都係垃圾，即係話咧 download 完我玩兩玩就唔玩，或者放咁，即係全部都係嗰啲呃錢 game 嚟啦。我唔係話係冇遊戲性，係話你唔好奢望你會喺手機玩到同 3DS 一樣 gameplay 嘅，因為咧佢唔會咁蠢，係咁蠢嘅話咧，佢出隻 game 出嚟同我 3DS 一樣，咁我邊個買 3DS 啊？即係其實佢只不過係開多一飯去搏，佢唔會燒自己本業咯。 依樣嘢係聰明噶嘛，即係你唔會又咁戇居人。我為咗出手機 game， 即係 手 機全曬啊嘛！ 有啲報道話佢會以後唔使玩 3D 手心，你黐線 嘅。 即係我點會將一個我明明生緊金蛋嘅博爛佢冇咁蠢啊？ 係我係咪咁戇居啊嘛？ 咩啊？哦，冇呢，其實今日咁講，我想講埋啊嘛。 啊，插埋啦，唔爭在 咧。嗱，咁咧就係咧，即係好反高潮啦。終於應驗咗啦，就係Konami正式將呢個小島組 certify 咗啦，冇曬嗱。Metal Gear 嘅呢個 Solid Five 嘅呢個Phantom Pink 咧冇曬嗰啲小島首府作品啲字啦，刪曬啦。跟住而家只 game 都就嚟賣啦，仲有一個月到。小島首府好似唔係冇聲，基本上除咗 Twitter 幾句之外咧，完全鬼隱咗啦，失咗蹤啦。但係小明夫就講埋嗰句冇啦，什麼都完了啦，真係 死曬啦。 跟住仲有咩之前動漫節咪賣嗰、那個結手版 J 咗未啊？你 黐線啊！ 即係意思咁講係大家都感覺到 Metal Gear Solid 5其實 K 廠都話會仲繼續出，但係咧喺大家嘅 fans 心目中咧，五已經係最後一集，唔會再有，因為佢就算再揾劇外人出咧，你都唔會信噶啦。 因為佢唔同，因為佢唔同其他 game 啊嘛，佢始終就係、是、你話其他鬼佬 game 咩冇所謂，你換咩人都係出一樣。 因為本身根本都冇靈魂噶啦， 咪就咯，即係包咁，你換邊個出冇分別噶。但係 MGS 本身係小個人風格好強烈嘅遊戲嚟噶嘛，你冇咗佢之後，會嗰種風格嘅話，咁我點解話即 係？最慘問題就係、是。你當日 即係其實係都係科拉米嘅錯嚟嘅，俾佢咁放任，將自己捧到上個位度，你而家全面收翻曬 ，OK， 哦，即係散兵啦。你冇有冇咁輕易即係蒙騙到班 fans 話，喂，我都係出 Metal Gear， 但係乜乜乜，你唔好當班人傻先啦。如果你開始好似Ubi 嘅 Assassin's Creed， 佢冇標明邊個 producer， 即係話咧個品牌係我間公司嘅，我唔做咩升級特像主義咧，點出冇問題，因為你冇咗嗰種意識形態喺度嘛。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一開始Metal Gear 都係小島，去到臨尾呢一集先話啄，你仲叫邊會令到人有信心買下一集啦？即係難聽啲講，唔好講咁複雜啊！就算你唔係正傳嗰陣時出過咩咧 ，Peace Walker 都好，即係叫做半隻正章啦，甚至可能 Acid 嗰啲真係完全外傳到咧，其實嗰啲唔係 Numbering Title， 全部都係唔受歡迎嘅。你諗下啦，即係變咗你唔係正統 Title 都已經唔受歡迎，你直接冇埋小島嘅名字，你仲唔死？ 係咯，依個係好嚴重，因為你有個你本身將個遊戲製作人同只 game 掛得咁密。好啦， 唔係因為最慘問題呢樣嘢係你 你 係幫兇嚟噶嘛？你 唔係幫兇，你唔係幫兇啊！係你自己， 你 隻手 阻止佢咁做啊嘛！ 因為甚至唔係我咁， 佢都想咁樣去㗎，都 係。咪甚至直接咁講就係、是，當初係你要帶，你要打 高重真， 你自己玩明星牌子大啊，個係你走 嘅。仲有 Metal Yuki， 仲有嗰個 Love 小哥，我唔記得叫咩名，即係全部都係 田明利好似 係，全部都係你自己做出嚟。你而家全部收翻曬，咁你係咪傻噶？ 因為係明星係你捧出嚟嘅、啊。好啦，你自己而家炒咗明星，你而家同明星解約啦，咁咪賴嘢咯。 唔係因為有人講得啱嘅 ，Konami 而家根本就唔係靠 console 機賣錢，賣咩咧？Sports Club 啦，即係靠健身中心賺錢啦，手機 game 啦。你都話佢而家一年，原來 Konami 而家咧一年咧賣四隻四元開頭嘅啫，賣咩咧 ？Metal Gear Series， 野球 Series， Soccer Series，、啊、其他，佢家用 game 係得四樣嘢。睇翻 Konami 嘅而家遊戲咧，又真係冇乜 game 㗎。 冇 game。誒嗱，講開 game 啦，363追破咗啊五十難過紀錄。以550萬美元，好似550萬啊，破咗紀錄，係最最大遊戲最高 嘅咯，三最高嘅最高 遊戲最高。 就算唔破啊，最尾揾個幕後抌嚿錢落去都破，因為其實都係嗰句咯。根本呢個 project 一開始就係呢個 Sony 後面做呢個指揮嘅，佢其實講真 ，come on， 即係我可能有啲Kickstarter 嘅就係真係正正經經做呢壇嘢擺到明，好多都係宣傳嘢嚟㗎，唔好認真啊大家。 但係有一樣嗱咁樣講就係你嘅 Kickstarter 係破咗幾多證明，即係。喂，咁人現金都俾錢嘅嘛，真係好嘅。事實上，包括我在攞現金都俾咗錢嘅嘛。 喂，你有人現金有用家現金都俾錢啫。最尾個數字可能難聽啲講句，Sony 左手交右手乜出奇啫？ 咁 我抌200萬落去，其實嗰200萬都合法費。 唔係依樣好難，唔係依樣又好， 我講嘅。 唔係依樣又要誒冇誒冇必要嘅，穿咗好嘅讀書。 但係如果最尾如果到時只 game 最尾係 PS4 獨佔嘅話，咁你就大家即刻知咩事啦。即係如果冇 Xbox One 版嘅話，大家咪知道成件事做咩事發生緊咩咯？ 唔係 而家正常，即係而家所有你盜船又好，或者係五十男都好，佢啲嘢係傾向跨平台噶嘛。如果你嘅 game 唔係跨平台，大家就即刻明白點解只 game 唔跨平台，一定係有金主咯。 咪咁唔同嘅，因為 你唔跨平台，咁邊可能圍到皮咧？ 因為 Xbox 佢開發成本唔同。嗱，好抵死嘅，前兩日啦，即係錄音嗰前兩日咧。人龍工作室啊，寫名著咧，就可以又好被白半遮面攔扮曬嘢咩？咁我哋而家除人龍係你咧，仲有另一隻 game 嘅。咁咩 game 咧？你自己想象下啦。除非你點想象？ 有講啊！ 人龍工作室發有唔知好一唔知名著定係，總之佢工作就係、是、又問佢入人龍啊。咁我哋除咗人龍之外，仲有另一隻 game 嘅。咩啦？仲有當咩啊 ？Hybrid Domain 噶嘛？唔係咩？ 屌，算吧，又試驗品 啫嘛。因為點解咧？我頭先咁講開人龍啊，點解話唔會咁快出新一集住？嗱，你如果你時間線上，佢應該 TGS 要公布噶啦。但系咧，你咁快出新一集，其實我哋之前講過，佢唔出一嘅 remake 其實冇嘢好出。你一係就出古裝，但係佢應該唔會出古裝住。古裝咧太近啦嘛。 太近啦，維新一出又出。 哦，知出咩啦？出呢個真島外傳，即係講翻真島嘅 side story， 即係話可以講成隻 game 都。因為其實原來今次咧好多玩家隻 game 咧，佢都唔中意主角叫咩名 啊？ 同山馬。其實睇完呢嘢跟住咧，對真島完全改觀同著迷。其實真島係有市場咯。 佢唔係咁講就係、是， 唔係 真島係有市場嘅。 唔係 咁講，係 唔係舊真島啊？係講緊之前嘅真島喎，即係流邊嘅真島。 唔係喎，我即係我唔知點解其實真島兄貴其實一直好受歡迎嘅人龍系列裏面，即係佢其實係 佢係人龍差唔多叫做人龍嘅長物嚟㗎啦，同一馬以外，佢 可以上一集嘅個例。 佢講喂，應該 講翻人龍一、林龍零之前嘅嘢，就講翻，跟住再講人龍一之後，因為可以講冇同聲馬嗰邊㗎嘛。 就應該咁講就係、真到興貴，你今次先講古仔，大家覺得好奇怪啊，因為你講一佢一個超受歡迎，佢第一集出場講咁講一句嗰個 character 咁爆。因為佢每一集都叫做哇必然主要角色嚟嘅，你咁遲先未有。 我想話嘅真到，淨係真到自己 stand alone 做隻 game 都做得啦。 係、不過主要而家就應該就佢開始趕緊沙漠噶啦，因為你講真你亦嚟木語揾人，你唔你梗係揾先係自己人噶啦，你最出邊揾咁嘅人啊？你又唔講你喂？ 我意思即係話都可能叫做個 project 俾錢 Sega 借帳，叫佢哋幫手開發，即係當手錢作咁就 係啦咁作咯。咁你自己私家人又係又明月，即係又係自己後輩，咁叫到當外接 job 私家講掂做有錢收得㗎啦，私家而家佢理你㗎啦。 因為照睇而睇翻 Kickstarter 嗰版咧，佢冇提個 Sega 字，即係我覺得可能令木魚同 Sega 傾掂數，俾錢又點都已經將個版權買起咗。 有啲似Bayonetta 嗰只做法咯。 咁唔同 Bayonetta， 因為唔同 Bayonetta 本身佢係。版權在世界度，只不過開發是在白金度，所以 Bayonetta 二任天堂要俾錢呢、這個世界先，佢唔係買起嘅，只不過俾錢去攞個 right 啫嘛。但係究竟係咪買斷唔知道，但係我睇個細而一次係鈴木藥好點都好，可能用一個數直頭係買斷咗個版權，所以先至成個 Kickstarter 入面佢冇提到世界咯，佢先至可以名正順。我唔知嗱，即係啲好多人都話咧。期望用翻個 engine 出翻一二嘅 remake， 你期唔期望啊？ 睇情況先，因為暫時而家好難去講。我其應該我希望佢出，但係我唔會期待。希望啦，希望期待兩樣嘢嘅。我會出最好大。 其實醒啊，我就唔會自己出三，你知會點咩？出一隻一加二，即係次過有曬，用一個 engine 有曬一同二嘅故事，加三嘅 demo。 哇！又出筆， 跟住就等你啲人再買三。 因為其實一同二 engine 即係講真的，你以人龍 A 先執好簡單啦， 但係而家話要用 Unreal 嘛，唔係用人龍 A 先啦。 哇，傻咗啊！人龍 A 先，人龍 A 先擺咗成個 pad 喺度， 我唔知啦。 因為其實 佢而家話用 Unreal 先噶嘛 ，Unreal 4嘛。 咁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正常嚟講，你人龍 A 先係你乜嘢都你好一個非常成熟，乜嘢都現身。 唔係喎，真係你諗下，如果而家嗱嗱聲做咗只一加二嘅 remake 出嚟，跟住再之後再出只三咧，其實係最化算，因為知道翻有售嘅話。即係我一加二入面再送三嘅 demo，再生一啲特點嘅，再出去三，即係一雞兩尾啦，賺曬你啲 fans 錢啦。 不過依個睇下先係出到嘅，已經下後年啦，已經出到 嘅。佢一預咗都係2017嘅。 差唔多後年咯，即係應該係喺2017年啦。佢同 DQ 十一比較快啲咧。 DQ 十一係咪未講？冇講過發 生。冇講啦，傻啦！呢時候 有咗時間，攞兩五分鐘講一講 DQ 十一啦，不如好。 好啊，誒， 即係之前咧，好耐之前，應該一個禮拜前就係話Square Enix發 DQ 發表會，咁一次嘅就係有個 DQ 十一嘅 logo， 大家都同嗰時咧仲喺度吹緊，喂，都唔知真定假係咪先？仲話會有九幾隻 game 嚟話嗰個街機嘅 DQ game 啊，或者係DQ Heroes 嘅呢個續集啊一扎嘢啦。全部中曬，即係證明啲流啲料真啦。但 DQ 十一咧，大家嗰時喺度屈質疑，喂 DQ 十就係 online game 唔好計啦 ，DQ 九係 NDS 啊嘛。咁 DQ 十一究竟係會喺邊個平台咧？大家都覺得應該都係 3DS 啦，最賣得啱唔啱先？啊，係 3DS， 不過原來仲有 PS4 版。佢可以犀利就一個 game 一個劇本雙平台出兩個 game 擺度玩，畫面就唔同噶啦。但係咧同時賣。哇！佢真係好，即係算係破天荒咯。 即係咩嘢？佢將只雞幾吃去一個極致境界。 但你其實調翻轉頭，以 PS4 嘅銷量，如果淨出 DQ 十一，當然係冇出喺 3DS 咁著數啦。所以我都話點解要出喺 PS4 原因，其實佢都係想 for 歐美嗰邊。點解咧？因為3DS 喺美國唔係話唔賣得，不過係話始終喺嗰邊家用機係主流。其實 Square Enix 咧，即係話以前 Enix 咧，一直都想將 DQ 品牌帶去外國嘅，但係咧。始終可能外於畫面的級數即係爭啲啦，即係唔好話比起 FF， 比起其他 game 都係差啲。佢都係你冇嚟用個手嚟 game 去散招牌，好難嘅。即係唔係話唔買得，不係話唔會去到佢哋心目中嗰個目標咯。咁如果你係用PS4 叫做現水平最高階機，出翻個正正常常畫，唔係靚畫面，係正正常畫面有一做。當然你話係咪大買咧？可能最尾即係難聽啲講句，如果去歐金。在日本賣到200萬套咁上下，即係 let's say 啊 3DS， 而在美國的呢、這個美國嘅 PS4 賣到150萬套咧， 即是但噏啦。我覺得已經很成功，因為你根本上啲錢喺美國係唔買得噶嘛。如果佢憑住主流機種，憑住名氣買到過百萬咧，佢真係已經飲得杯落。即係當然你話係咪會唔會有幾百萬，我唔敢講啊。但係佢當然希望唔係想做二十萬、三十萬嘅生意，但係佢攞嚟搏咯。而講真嗰句，如果淨係做日本，咪好翻似翻 DQ 咁，直出手遊機咪掂咯，使搞咁多嘢啫。 人哋講緊淨 3DS 就三百萬啦。 佢點解要做PS1？PS1 唔係俾日本用，因為如果我真係要領嗰嚿錢，我唔需要出兩個版本，出兩個版本係玩自己咁，冇必要嘅就係。 而家仲係三個版本添 ，X 都有。 X 係啊。 不過就唔重要嘅就。 其實即係話咩咧？咩話説穿咗咩咧？我睇法啦，PS4 版可能好多嘢DLC 又好，或者係好多連線嘢都係要真係用到 level 啦。3DS 唔使講，一定係用翻之前嗰啲拆石板嗰啲個衰嘢啦。即係話嗱，咁即係變咗又有個問題啦。你有玩過DQ7 或者係玩過 DQ9 嘅人就知啦。即係 game 咧就有壽命嘅，如果出嘅半年你唔玩，你唔使玩噶啦。過咗段時間冇同佢拆咧，真係唔所有一樣嘢唔需要攞嚟。 佢今次話到明係offline 啊嘛 ，offline gaming 啊嘛 ，DQ 十八係。 佢 offline 意思唔係話冇拆身啊，佢 offline 意思就係話唔係 online game， 但問題地方佢唔使拆嘢啊，地方佢唔定時定候喺麥當勞放嘢俾你攞啊，一定係咁樣噶。你而家 DQ 七嘅唔係 DQ 八嘅 3DS 版都係開頭唔同 version 唔同地方買都有唔同嘅 DLC 送你，佢咁樣送咗 DLC 俾你，唔通有冇 in-game DLC 俾你買咩？實有噶，買到你窮都得啦。跟住我再講翻就話 NX 咧 ，NX 版方你唔係要用佢啲網上 feature 啊，即係正就係講佢啦，爆 kiss 爆到噶，隱藏迷宮啊，或者隱藏嘢攞唔攞到啫嘛。 嗯，呢樣嘢就係。 惊你做咩做唔出啲傻你都真系， 哇！咁我唔想，我唔想讲咁无章，因为近排我对依间公司比较守后流程，因为更加契弟公司 啊，唔系即系咪先讲？大家预咗哦，有之后我都系有 friend 同我讲开就话，佢话诶预咗唔齐嘢唔玩，话你咪唔好玩咯。我心谂，其实呢个年代你要玩一只 game 玩齐嘢系冇可能噶。我同你讲啦，你话 3DS 版 DQ 八，你想齐嘢？我淨係講你唔好咁買啊！有啲 DLC 係話明你要去麥當勞下載，你下載唔到，你都已經收得皮啦，係咪先？冇可能完美嘅喎、啊！你係本住咩？你唔係本住？有嗰陣時啊，唔好講，即係講起就嬲地啊！我唔記得咗係 DQM FEDS 版 remake， 佢話咧下載 data 嘅，啊係啱冇錯。即係有時 FEDS 啱啱出嗰陣時，即係2011年嗰只我都有買嘅。佢都講明嗰時有五隻角色，你一定要喺日本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國嘅嗰個禮拜入邊到指定地方下載先有。心諗你死啦！我香港擦條命啊！就算我咁嗰個禮拜日本，我都去唔曬咁多地方㗎。你會唔會喺東京為咗擦佢特登飛去呢個？ 即係最近，即係以馬匹擲嘢嚟講，一隻 game。每個 game 鋪都送唔同特點，你冇人買咁多 個。有啲人買曬啊，定買曬，淨係點買曬啲 game 咪咯？ 問題就係正常講係每買都係一買一個啫嘛。 十個人入邊可能有九個人都唔會咁做咯，得一個人咁做咯。 但係又你去全國拆，你邊可能全國拆啫？ 啊？ 你邊係全國？ 你唔係日本人，你點全國拆咧？ 日本人都未。 有時你有好有愛，你特登去咁做會好犯本咯。 你成本完超，你需要時間咩？你買曬所有嘢有愛又有錢得㗎啦。但你要去全國拆嘅話，你唔係時間啊！ 唔使做咧，係咪？做 就拆。好，你星期六，你即係星期六，你估真係可以實當年一隻騎你戀愛 game 咁個主角星期六日走去全國旅行咩？ 你嗰間 love 嘅實踐 mental gift 嚟。 好正啊！ 依個叫 soft game 嚟嘅。 唔係，佢現在係咧到處流程咯。原來全國十二個女仔都同佢。呢、這個有戀愛關係，即係證明個男仔應該好靚仔。 唔係應該咩就係喺日本去旅行，唔係依個 game 應該咧，應該係一個 JR 咧，七星星十八特別版噶嘛。你嗱，你想你全國溝女啊，八星星十八啦。 好啦， 好啦，咁今個禮拜我講到依度為止啦。下禮拜睇下應該係睇下講嘅講動漫展定係講特別劇咧。因為下禮拜正常嗰播放應該係我喺日本翻嚟，喂，應該未入翻嚟嘅，應該仲喺成羽田機場嘅。 好啦， 好啦，下禮拜再見，拜拜。